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55集《梦与幻》。秋萍话说完，就见对面一桌人都睁大了眼睛看着自己。秋萍看了看左右的师弟们，那些小师弟也不解怎么回事。展昭戳了一下白玉堂，白玉堂回头， 这个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啊？ 那晚志云捡了个老太太，也是住在深山，也是送回家呢，结果…… 白玉堂站了起来，一拽那徒弟，让他先别吃了。 他们在哪儿捡到的人？赶紧带我去。 啊，好。 小徒弟被吓了一跳，赶忙带着白玉堂他们出了太白居，一群人往北边城门的方向赶。 在离城门十里地左右的一个驿站的后面。 那小徒弟话没说完，展昭突然停下了脚步，望向拐角的方向。此时拐角不远处的一条街上一片混乱，尖叫声传来，人群推推搡搡往这边跑，还有人喊： 杀人了，有疯子杀人呢！ 众人往那个方向望，跑在前边几个大叔一眼看到了展昭，赶紧喊： 展大人，救命啊！ 展昭赶紧一跃上了房顶，一眼看到远处人群中有个黑衣人挥着兵刃追着街上的行人就砍，而那个黑衣人戴着一个黄金的鬼面具，装束就跟早前志云的打扮一模一样。展昭一皱眉，从房顶上纵身跃入人群，出剑挡住那黑衣人。展昭和那黑衣人打起来后倒是也意外，他本来觉得最糟糕的情况就是眼前人是王洛。沈怀月是女的，这个很明显是男的，应该不太可能。可奇怪的是，王洛应该是用天山派的功夫才对，这位功夫不对。又过了几招，展昭皱眉，这位仁兄的功夫啊，是仙阳山的。仙阳山是仙阳老祖创下的门派，仙阳老人过世多年了，不过生前跟阴侯天尊他们都认识，老头人不错，仙阳山也是名门正派，功夫很特别，难不成中招的不是王洛？人群外，白玉堂也皱眉看着，起先五爷有点紧张，说真的，他长这么大还没怎么紧张过几次呢，若是戴着面具伤人的，最后查明真是天山派徒弟，那麻烦大了。可看了一会儿，白玉堂看出不对头来了，林业火和龙桥广也凑过来了。 这不是仙阳山的功夫吗？仙阳山上不都是修仙的老道，怎么跑这儿杀人来了？ 话说道士不是抓鬼的吗？这年头抓鬼的还能被鬼迷了呀？ 展昭过了几招之后，抬手一掌拍在了那黑衣人的肩膀上，黑衣人仰面栽倒之后，展昭一脚踩住了他。不过展昭没去掀他的面具，无论这人是仙阳山的还是天山派的，他现在的行为应该都不是出自他的本意，他只是被控制弄醒了就好了。此处人多眼杂，万一传出去容易被心怀不轨的人利用制造事端。展昭点了那人的穴道，让带着人赶到的王朝马汉将人带回开封府，公孙带着小四子治疗伤员。白玉堂正想去看看那黑衣人究竟是什么人，就听身后有人说话： 呀，小师祖。 白玉堂微微一愣，回头就见一个30来岁的女子站在他身后，手里拿着把刀，正是沈怀月。而沈怀月身后站着王洛。王洛之前在碧水潭麒麟一案中弄伤了脖子，现在脖梗上还有很明显一道伤疤，说话声音也哑。王洛对白玉堂行了个礼，叫了声师祖，身后另外几个小徒弟也都纷纷行礼，叫什么的都有。白玉堂终于是松了口气： 你们没事啊？ 有什么事？ 展昭抬头看到了这边跟白玉堂说话的天山派弟子，倒是放心了。 趁衙役们阻挡着人群，展昭悄悄打开那黄金面具看了一眼，就是一愣。戴着面具行凶的果然是仙阳山的弟子，而且还是仙阳山首席大弟子愉悦道人。愉悦道人此时双目紧闭，脸色苍白。展昭让王朝去把公孙叫来，公孙过来一看，抽出银针在道士胸前扎了几针，就见愉悦道人终于是缓缓地睁开了眼睛，脸色也转好。他满脸迷茫地看着出现在自己眼前的展昭。 南侠客，怎么会？ 他要坐起来，展昭按住他，让他别动，躺一会儿清醒一下。白玉堂问了王洛和沈怀月，他俩还真是在路边捡了个老太太，他们送老太太回家，他就住在开封北边的一个小山村，儿子是猎户，住在半山腰，放下人之后，那位儿子想请他们留宿，不过他们还有要事在身，就先来了。 是因为没留宿一宿逃过了一劫呢，还是真的只是这么巧帮了一个普通的老太太？ 白玉堂摇摇头问王洛他们， 地点还记得吗？ 当然记得。 沈怀月和王洛都点头，赵普和林业火带着几个影卫跟王洛他们一起去看一眼。白玉堂回到展昭身边，此时老道也醒了，仙阳山是修仙的地方，那里的道士也跟少林高僧差不多，要守戒律，与人为善，性格温和。白玉堂走过去的时候，看到老道正拍自己头呢，说什么有辱师门，一头碰死算了，跟志云一个样子。展昭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老道猛地想起来，四处找。 我师弟们 还有人？ 老道点头，讲述了一下昨天发生的事情。仙阳山的创始人仙阳老祖和扁圣关系很好，以至于仙阳山和高和寨也是关系很好。虽然仙师故去，但这次扁圣金盆洗手，作为后辈的仙阳山八大弟子都跑来了。昨晚他们在开封西城门外的一片林子附近听到林中有人呼救，几位道长进林中一看，发现一个受伤的老妇人躺在地上。这老妇人说，她儿子住在半山的一座庄园里，她去看她儿子的时候不小心从山路上滚了下来。道长们送她回家，那座小山的半山腰的确有一座陈府，看着应该有一些家业。当时天也晚了，道长们在她家的跨院留宿了一宿，那对母子也是好吃好喝招待，之后他们睡下休息，睡着后的事情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按理来说，他们此时应该还睡在陈府的跨院里才对。 又来了，这老太太够闲的呀，这装神弄鬼还是碰瓷儿的。 现在的问题是，除了愉悦之外，还有其他七位道士没找到，如果跟少林寺那几位师傅似的还在睡觉倒还好，可要是他们都跟愉悦似的出来伤人，这七位可都是不逊于智云的高手，开封城里还不得大乱，仙阳山的门派也不必再开下去了。让愉悦带路，展昭等人赶往开封城西找那座陈府。与此同时，已经到了北城门外的赵普他们，在王洛的指点下找到了那个捡到受伤老太太的林子。林业火在空泥地上捡起来了一片红色的木棉花叶子，回头看赵普和邹良他们。 果然不是巧合呀。 王洛和沈怀月一头雾水，不过还是带着众人上山，走到半山腰，这两位天山派高手也傻眼了。眼前哪有刚才那座精致的小屋，只有几个破败的草棚，草棚外两座孤坟。王洛张大了嘴，沈怀月还是比较冷静的，这位女侠摸了摸下巴做总结。 师兄，咱们撞鬼了。 几个跟王洛他们一起来过的小徒弟惊得直搓鸡皮疙瘩。赵普看了看那片木棉花瓣，问林业火， 哎，八个高手都中招了， 相当厉害的幻术，那老太太绝对是个高手。 赵普回过头盯着那两座孤坟看。 元帅，要不要挖出来看看？ 每座荒宅附近都有坟，的确很奇怪。 赵普对折影轻轻一点头，那意思挖开。影卫们和几个胆大的天山派小徒弟找来了铁铲，开始刨坟。九王爷扬起脸看了看天上不知何时被云雾遮挡住了的日头，又看了看四周围荒山野林，不由自主的叹气，他竟然在荒山看到孤坟就想挖，这也是被那书呆子带偏了呀。给伤员们包扎完伤口的公孙突然打了个喷嚏，太学一众学生这阵子一直跟公孙学医术，于是也帮上忙了，替伤者简单处理着伤口。小四子和几个小孩统计了一下，总共轻伤了12个，没有重伤也没人送命，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小梁子抱着胳膊看着恢复了秩序的开封城大街，皱起眉头。身旁龙桥广见小梁子警惕地看着不远处的人群，就问他， 你也发现了？ 萧良点点头，从刚才开始就感觉暗中有人在望着他们的方向。欧阳少征看了看跟小四子一起帮忙给伤者发药方的刘家五子， 他们五个一定是不小心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。 展昭和白玉堂跟着于月来到了城西官道，不出所料，在找到老太太的地方发现了木棉花瓣，跑进山里寻到的也是一所废墟以及几座坟。于月反应比少林几位高僧可是激烈的多，他跳着脚嚷嚷， 我的天爷，道爷显灵了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。 最近啊，很多人跟我抱怨说给自己男朋友买礼物太麻烦了，尤其是那些喜欢玩游戏的，本来就对这品类不熟悉，一不小心挑错了还得花冤枉钱。关于游戏嘛，我不一定有发言权，但办法还是有的。京东618活动最近正在火热上线中，各类行业尖货都能轻松看到，罗技的键盘鼠标，雷神的游戏手柄，那都是玩家们的心头好啊。现在戳下方的小黄条领取京东618红包，边听边领，边领边买，这样的优惠错过一次又得等好久，建议大家领完赶紧下单，可能预售更优惠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